我国的轻工业部门接连取得成就，轻工业部门的科技人员群策群力，完成许多有价值的研究项目，为生产做出积极贡献。进入今年，轻工业省下属各家工厂开发了900多种新制品。食品日用品工业省下属各家工厂一方面致力于促进生产工序现代化，实现制品多种化和多样化，提高产品质量，另一方面积极推进各种功能性制品研发。平壤金正书纺织厂、船桥针织厂、元山皮鞋厂等轻工业部门工作人员和工人群众，在加速原材料国产化进程的同时，还加紧新制品开发。